哈巴谷先知书第二章，我要立在我的守望台上，置身于堡垒上窥探，看他对我说什么，看他怎样答复我的愿述。上主回答我说，你写出这神事，清楚地刻在板上，使人能流利诵读，因为这神事有一定的时期，最后必要实现，绝无欺诈。若迟延了，明等待，他必定来，绝不误期。看，心术不正的必然消逝，亦然必因他的信赖而生活。的确，财物使人失信，使人骄傲，不能使人安息。他张开自己像阴府的咽喉，又如不知厌足的死亡，聚集万民，汇合列国，归属自己。那时，这些人民岂不都吟讽刺诗，以淫语嘲弄他说，祸哉，那只顾聚敛他人财物的人，他堆积抵押于自己家中，要到何时？你的债主岂不要忽然起来，追债者岂不要行起？你必成为他们的掠物，因为你抢掠过许多民族，各民族的移民也必要抢掠你，因为你流了人的血，使地狱、城市和其中所有的居民遭受了摧残。祸哉，那取重利而给自家招祸，并在高处设置窝巢，想避免灾祸的人，你消灭许多民族，正是为自家招来羞辱，危害自己的性命。因为石头必由墙中呼喊，栋梁必由屋脊应和。祸哉，那以血债建造城市，以邪恶建立城镇的人，这岂不是出于万军上主的意愿？列国只为火而勤劳，万民辛苦只是一场空。因为大地要充满对上主光荣的知识，就如水充满海洋。祸哉，那以掺有毒物的酒给自己近人喝，使他酣醉，图见他裸体的人，你必饱尝耻辱而毫无光荣。如今应该你喝，显露你未受割损之物，上主右手中的杯已轮到了你，耻辱要遮盖你的光荣。你加于黎巴嫩的摧残必临于你，你施于走兽的虐待必使你恐惧，因为你流了人的血，使地狱、城市和其中所有的居民遭受了摧残。雕像有何用处，竟使工匠雕刻它？铸像及撒谎之师又有何用，竟值得制造它的人依赖它？他不是为自己制造了雅像？祸哉，那对木头说醒来，对雅石说起来的人，这样的东西岂能施救？看，它只是涂了一层金银，内里却毫无气息，但上主却住在自己的圣殿内，整个大地在他面前都应肃静。